桥上叹息难破河畔，日子太短，流年太过的漫长。银落秋风，白素春风华霜。一人人间年，满心荒凉。今生可以到千。 桥上叹息难破河畔。